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9月26日，北京市百诗进百村活动启动仪式在房山区周口店黄山店村举行。此次活动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进北京市百村示范创建工作，全面提高全市百村示范村的示范能力，在北京市农村农业局、北京市规划自然委、北京市财政局策划下开展了百诗进百村活动。各个涉农区的农业农村局、规自委分局主管负责同志，百村示范村所在的56个乡镇的主管负责同志，152个百村示范村的支部书记，百诗意向团队以及新闻媒体等等，线上线下共400余人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次活动的负责人陈旭是这样介绍的： 选择在黄山店村，一是因为我们周口店镇是我们北京市的乡村振兴示范区，我们黄山店村呢也是我们北京市的百村示范村。之所以选择在黄山店村举办这个活动，是因为黄山店村啊百村示范工作做得很好，很实，很有代表性。它通过打造高端的民宿产业，经过几次升级，完成了从一个普通村庄到美丽乡村的蜕变。这就是我们选择在黄山店村举办这个活动的主要原因。我们百诗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既包含产业策划师，也包含工程师啊，包括那种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师，是从乡村振兴五大振兴每个方面都有。我们百诗是各有所长啊，包括刚才介绍的，有产业方面的这种策划师，有擅长生态领域的这种规划师，啊，每个方面都有。围绕乡村振兴五大振兴，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对接了80家左右的单位，啊，预计通过今天的启动仪式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力量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是这样的，是刚才也介绍了，就是围绕着五大振兴，按照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很多村呢，它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啊，它缺什么。我们把百诗团队植入进去，他就针对他缺少内容进行补充。每个村庄他要做的方案它是不一样的，他可能选择这个村庄最需要的某个方面开展策划，从而是实现乡村振兴。举个例子吧，那比如说像咱们大兴区的魏山庄镇的赵庄子村，他就现在就存在这种啊儿童适龄儿童入学难，然后便利这个服务设施不足的问题。然后我们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啊，通过百诗进百村活动，进入村庄以后，在村两委的组织下啊，为村里组织村民建起了幼儿园，建起了便民措施啊，建起了义工的菜园，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现在面临村庄，尤其是百村示范村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产业发展方面的问题。有好多村有很好的资源，有很好的地理优势，但是他们一些很好的产品需要经过包装来对接这种高级的市场。我们可以引入这些产业策划的团队啊，帮他们 进行整体的打造、整体的包装，从而实现这种产业方面的振兴。这个百村是这样的，是按照全市是按照集中连片，然后主要围绕在像去往通州的副中心路线啊，或者是去往大兴机场路线呢、啊，或者是去延庆那个世博会的世园会的路线，这几个路线，然后按照集中连片的原则进行选取的，最后是以那个市委正式文件印发的，全市是有152这样的村儿。初步计划今天启动仪式完成之后，在今年年底要完成这个百师的双向选择，也就是完成村儿与师的结对儿，然后到明年2022年的6月份完成策划方案的制定、初稿的制定，然后经过修改完善后，我们预计在明年农民丰收节的时候，第五届农民丰收节的时候，要完成整个策划项目，进行那个总结表彰大会，就再开一次这样的这个再做一次这样的活动。 在启动仪式中，房山区副区长王永民同志致辞，百师团队代表、示范村代表以及承办单位北京美丽乡村联合会先后发言。在百师进百村活动启动仪式现场，还举行了百师和百村的代表签约仪式。12组示范村分别与团队达成合作意向。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杨奇同志、北京市规划自然委总规划师牛瑞同志出席并且讲话。下面就请您收听来自于活动现场的报道。 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9月的北京清风送走，秋色宜人，很高兴能够同各位嘉宾在中国农民丰收节时期相聚在美丽的房山店村，相聚在百师进百村活动启动大会的现场。我仅代表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对今天能来到现场以及通过视频参会的各位朋友，特别是到会的百师和百村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对刚才成功签约的师村表示热烈的祝贺。党的19大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规划先行，有序推进，做到注重质量，从容建设。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近3年来在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的引领之下，我们全面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北京乡村建设的专项行动。市农业农村局和国委坚持规划统筹引领，各区经过不懈努力实现村庄规划因边近边，随着百村示范乡村整治工程的深入实施，农村人均环境整治任务等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规划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通过规划的引领带动，实现村庄建设发展有目标，重要建设项目有安排，生态环境有管控，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有保护，农村人均环境改善有措施，乡村发展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有目共睹。一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宏图正在渐次展开。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参会的每一位同志大力支持和艰苦努力，特别是我们的规划设计行业团队深度参与其中，甘于奉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以来，为贯彻党中央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了举全市之力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我们也要看到，对照这个目标要求，我市乡村规划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规划引领提升的空间巨大，特别是乡村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发展的要求和项目落地的需求非常迫切。目前随着我市2900多个村庄规划的编制审批完成，规划的有效实施成为我们当前推进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北京市大城市小农业 大郊区、小城区的市情民情特征和守住乡村发展的规律，像抓城市工作一样抓好三农工作，像抓城市背街小巷一样抓好农村人均环境整治，像抓城市治理一样抓好乡村治理。这其中规划自然资源部门责无旁贷，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担负起规划指导和规划引领的责任，全力推进乡村规划实施工作。大家知道，在规划建筑设计领域，咱们北京有着丰富的人才治理资源，有许多国际国内知名的技术团队、设计大师、策划专家，这些名师大家很多在北京以外的乡村地区谋划设计并实施了很多名品佳作。北京的村庄类型多样，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为乡村振兴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和用武之地。这就需要更多有志于乡村振兴的规划师、建筑师、策划师等各类人才下乡入村参与进来，通过策划设计搭建平台，充分利用资源，把情怀和智慧投入到守护乡村的大地之上，做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为建设美丽乡村、美丽北京、美丽中国贡献更大的智慧和力量。今天启动的百市进百村活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重点培育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村为目标，充分发挥规划师、策划师、工程师等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坚持蓝图式规划指引与案例式示范带动有机结合，点上突破与面上推开协同推进，聚焦百村示范重点培育村，加强党建引领，在村庄特色产业发掘培育、公共空间改造提升、文化传承保护修复、生态景观整治提升等方面，按照一村一策、一村一体的要求，通过百师与村民共同参与实施，形成一批切合村庄实际、符合村民意愿、各具各色、各有侧重的示范项目，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努力培育形成一批突出百善标准的首善标准，代表首都水平、展现首都特色的乡村振兴实施样板。俗话说，脚下有泥，心中才有底。前期的村庄规划已经对村庄发展勾画出了美好的蓝图。希望现阶段我们呼之欲出的百师继续深入百村，扎根乡村，结合各村实际谋划村庄发展，全面了解乡村发展、产业特色、历史传承等情况，与村民进行充分的沟通，做村民的朋友，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准确掌握村庄建设的需求，提出解决的途径和办法，整合利用人才资源，为乡村地区提供更多的治理支持。同时，我们也希望百师要进入的百村能够以此为契机，担负起主体责任，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将项目谋划和实施过程作为乡村治理和组织振兴的有力抓手，全力支持示范项目的有序实施。同志们，道阻且长，行则将至，首都的乡村大有可为，相信通过市区协同、镇村联动、师村的携手，百师一定能在百村这片充满希望的精华大地上大显身手，从而带动更多的乡村健康的发展。也希望我们的百师进百村活动，在与会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同推动下，一定能取得丰硕的成果。谢谢大家。 与此同时，此次活动还观摩了启动仪式所在地黄山店村的生态旅游、高端民宿以及配套产业。黄山店村历经了三次的转型后，走出了依托于生态资源发展精品民宿的道路，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和市民的青睐，焕发出勃勃生机。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同时辐射带动了周边村庄的发展。 黄山店村村支书记张进刚是这样说的。 那我们黄山店现在目前的产业呢，通过这个转型呢，我们转到生态旅游和休闲旅游，再加上呢精品民宿上。在这上这个方面呢，作为我们农村的来讲呢，就是说这些专业人才太少了。因为黄山店呢，我们这个村呢，人口是1400人，但是行政面积呢是20.2平方公里，这么大的一个面积，而生态环境呢又特别好。在近些年来，这个政府啊对我们这个生态打造啊投入了这么多的这个财力人力，所以说我们想借助这个真正实现绿水青山是金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两山理论啊。农村的这个资源呢是很多的，是吧，能够充分的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把它能够形成效益，真正在乡村振兴当中起到作用，那就要有一些个人才的引进，包括我们和中林的合作，是吧，这些个呢又应该有一些个这个设计师啊，包括策划呀设计啊，这样一来呢，就把我们这个因为黄山店呢正是在搞这个休闲旅游还有这个生态旅游，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做出一些好作品来，使我们的那个民宿和旅游呢能够把它做大做强。就是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把旅游这方面嘛要激活一下，因为旅游现在原先传统的游山玩水，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深度的研学呀，包括一些个这个体验式的比较强的这个，所以作为我们来讲，这个已经是短板了，所以就需要一些专业人帮助我们来共同去这个打造，策划发展。我们想着，我们期待就是3到5年吧，真正的把黄山变成一个美丽乡村，也真是在这能实现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最终的成果。 此次百诗进百村的活动启动仪式的承办地黄山店村是红色背篓精神的诞生地，村两委一直秉承和发扬着红色背篓精神，党员干部秉承吃苦耐劳一心为民的光荣传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持续推动产业转型。 欢迎大家来到红色背篓纪念馆参观，我是这讲解员李娜。我们身后的这个雕像呢，就是王艳香的形现原型。他仿佛呢在向我们诉说着当年在党的指导下，怀着一颗火热的情怀，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艰苦跋涉的动人故事。我右手边的这段红色的字，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3月8日全国人大山东代表团的讲话。书记呢曾在多次场合多次强调，我们要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红色基因注入血脉，代代相传。红色背篓纪念馆既是对珍贵历史的回忆，也是对红色背篓精神的传承。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的这个前沿部分，讲述的是上世纪50-60年代周口店供销社黄山店分销社负责周边7个行政村2800人口的日常所需。我们看到的示意图就是当时供销社商店所覆盖的示意图。党旗的位置就是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沿着灯带往前看，有一个红色黄山店新旧村的位置，就是原来的供销社商店。原来的6个村子呢，就遍布在西边的这片山上。但像来里水啊、葫芦棚啊、司马沟啊，最远的就是葫芦棚村，距离是18公里的山路。最近的村子呢，距离咱们供销社也是在6公里的山路，所以老百姓下山买一趟货物非常的不容易，既耽误生产又耽误这个增工分儿啊。不管就是哪怕是买上半斤酱油、半斤醋，都需要走上一天的路程。所以供销社的负责人王艳香就发起了背篓上山，全心全意。 咱们这边有一口缸的演示图， 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时背货上山的水缸，从早上一直背到晚上，非常的辛苦啊，背着篓子，牵着小毛驴。的年轻人就是年轻时候的王艳香。王艳香是在1953年参加工作，1956年主动提出来到服务的第一线，担任黄山店分销店的负责人。王艳香当时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商业，我们不能以挣钱多少为目的，只要是对老百姓生活生产有利的，哪怕是1分钱的买卖也是有意义的。艰苦的路我们不走，群众就要走，我们每个人走一趟就省得群众10人20人人人走一趟了。这段话呢看 子简单却彰显了红色背篓精神的内涵，也体现了王艳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在讲解员的讲解中，我们充分了解到黄山店村的红色背篓精神以及黄山店村的特色优势。正如此次百师进百村活动，百个示范村各具特色，有的区域优势明显，有的自然禀赋突出，有的文化底蕴深厚，有的乡村产业具备一定规模，还有的基层治理成效非常好，已经在所属的区域中表现出带动引领的作用。百师团队也是各有所长，有擅长规划编制的名师，有深耕基层治理的专家，有建设生态文明的精英，有精研农耕文化的学者，也有致力于乡村产业发展的各类团体。下一步，百师将及时地与区、镇、村进行对接，深入乡村，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结合各个示范村的基础条件、现状特点、资源禀赋和现实需要等等，根据他们所擅长的专业和领域，以实现乡村振兴五个振兴为目标，从村庄产业发展、村庄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治理等等相关方面开展策划，配合村两委做好村庄发展的参谋长，对示范村相关项目实施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全面提高全市百村示范村的示范能力，真正的实现先锋力量的作用。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节目。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杰。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要走进门头沟区最西头清水镇的一个小山村，叫梁家庄，距离市中心大约110公里。在我们采访前几天，市委领导刚刚来到这个村子，视察这里的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情况。梁家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市级的低收入村，在帮扶单位的帮助下，村里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富民，主动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路径，聚焦打造门头沟小院加白果山，深入推进高端民宿和精品蔬菜种植产业的发展，助力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可持续增收。那么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群山环抱的梁家庄村位于门头沟区的最西部，山路比较崎岖，从市里到村里如果开车的话，单程就要2.5个小时左右。在2010年以前，梁家庄村的大部分劳动力都在煤矿工作，煤矿关闭和养殖业退出后，村民的大部分收入来源都断了。直到2018年，梁家庄村集体经济的年收入还是负数，是清水镇有名的低收入村。梁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肖清海介绍了当时村里的情况。 村里呢，人数是303户，498人，是59名党员，其中江国谦的2名老党员都是女同志，赵淑聚、赵淑英。赵淑聚呢是94岁了啊，赵淑聚呢是虚岁是91岁，啊，村里我们2.5位的成员是5个人。村里呢，从那个2016年开始鉴定那个低收入户，我们村是那会儿鉴定是95户，166人，从2016年开始。那会儿啊，就是煤矿关闭是2009年，就2011年正式关闭，全部关闭。拿梁庄村来说呢，那会儿下煤矿的人特别多，是最多的。由于煤矿一关闭，我们这儿的人就是大部分都失业了，出去找活干，打零工。村里呢就产生的老龄化。村里呢就是几乎没有什么收入。那会儿我是2015年11月份就是上来的书记，就是鉴定低收入户。那会儿到2017年，我们的帮扶单位门头沟区住建委第一书记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派来的。第一年呢，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啊，清水镇呢就养殖业全部退出，养殖也不能养，全部退出了，煤矿也关闭，所以说就是在那个生态这一方面只能就是保护生态，再一个就是只能搞民俗。 梁家庄村耕地少，过去村民主要靠到清水镇煤矿挖煤谋生。2010年左右煤矿关停，最近几年养殖业又陆续退出，产业可以说是青黄不接，梁家庄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低收入村。多年以来，梁家庄村的党支部书记肖清海也是一筹莫展。直到后来，村里找到了旅游加民宿的好点子。梁家庄海拔600米，青山逶迤，大地秀美，双龙峡、龙门涧、灵山等都是梁家庄周边比较出色的自然景观。实际上，住在梁家庄的民宿当中就能够看到山里的美景。这就是京城知名的梁家庄民宿项目“创意乡居”，在北京市都是数得着的品牌。 住建委是我们村的帮扶单位，在2018年的时候啊，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看村里啊闲置房屋特别多，然后呢，他们就用各大企业，就是房地产公司来捐助我们，建了2套民宿。2018年建完的，2018年6月份，咱们又进入了国资公司，打造那个高端民宿。年底我们就开始量房，正在大冬天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跟那个北河建，我们建立了公司，就是创意乡居。现在一搜都搜咱们。 在2018年发展民宿之前，梁家庄村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农村人居环境比较差，旱厕脏乱，木柴乱堆乱放，街道随处可以看到垃圾。但是如今采访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村容整洁，还有许多颇具艺术特色的宣传壁画，在路边还种植了花草，路面也都铺上了石板，可以说人居环境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我们村里把那个村民的房子收起来，梁面积、房的面积跟那个院的面积都有 价钱都不一样，村民跟那个村集体签约，然后签约了呢，就是公司呢再跟村里签约，公司呢让村里实行就是钢骨，然后正式启动，走手续到镇里，然后到那个门头沟区产权交易平台，经管站产权交易平台，走那个平台的时候，我们还是第一个， 北京 经过那个产权交易平台走到的正当手续。去年呢就实施了，然后挂牌摘牌啊，2019年4月份就开始实施方案，10月份就开始运营了啊，到年底就是来回的就过节都有人住了。 2018年5月，北京市国资公司正式与门头沟区清水镇梁家庄村签订了一起一村的结对帮扶协议。国资公司下属北科建公司开始与梁家庄对接，对村里42套闲置民宅进行盘活开发。截止到目前为止，共完成改造17套闲置房屋，开辟成为精品民宿。村集体与帮扶单位合办企业，名叫北京梁家庄创意乡居文化有限公司，也正式的挂牌驻村办公，而村集体占到股份的51%。 村里的房屋租出去了，最起码村民他有了租金的收入，是吧？第二，有了就业，他优先的是用的是咱们村的人，而且是低收入户。现在咱们村有个4个人吧，都是村里的人，而且有一个大专生。也是从那个外边，他也是在酒店里干活来的，然后呢他也回村了。 是自己家经营吗？ 不是自己家经营， 就是 在创意乡居打工。 原来在石景山区， 可以说是村民租房的有了租金收入，这村民呢他有了那个就业，有了就业收入，再一个呢也壮大了村集体的收入。 10月份开，那时候已经是冬天了， 那会儿的房子刚建，有的还没建完，有一部分建完了。在去年那个时候看到了收入啊， 刚建完建到收入，而且冬天，其实咱们这应该是夏天算是旺季啊。 夏天是旺季，但是你看那个2019年就过节的时候，跟那2002交接，这不过节嘛，咱们的民俗是17套民俗全部订满的。 破败老旧的闲置危房改造成为整洁别致的精品民宿，古朴幽静。而创意乡居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一院一景，17个院子，17种不同的景观，从而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高端民宿的发展可以说是梁家庄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据介绍，梁家庄村有3大特点：生态山水、特色农业、农村古道，而高端民宿正是体现和发扬这3大特色的重要抓手。焦以奇是北科建集团派驻在梁家庄村创意乡居民宿的干部，负责民宿的建设和经营工作。 这边我们的那个起点呢，是2018年5月4号，54家国企对54个村一起对一村的签约，然后呢，我们是北京国资公司。然后下放到了我们的这个北科建集团来做这个事儿，签了这约之后，几次来到清水梁家庄这一块对接，感受到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还有生态特别优秀，但是就是没有任何产业基础。你说农耕没有，因为这耕地很少，你说养殖也不让养殖。后来之后呢，我们2018年当时做了2个事儿，2018年是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请了一个北大的调研团队来调研这个村到底该做什么产业项目。经过3个月的论证呢，然后走访了北京的知名的民宿，还有包括青岛一些民宿，论证最后的结果呢是做高端的精品民宿。因为当时呢，在延庆、在怀柔都有民宿，但是呢偏重于农家乐和这个农家乐的1级、2级或者3.0这种产品。所以说我们的定位呢，后来经过这个论证之后呢，还是希望做高端的精品民宿啊，打造一个这边的特色的一产品。这样的话呢，结合自然的山水环境，就能更吸引人。至少城市人过来之后呢，他可以脱离大城市的钢筋水泥，来到这种自然的环境去。但是室内的，我们又保证它5星级的舒适和标准。所以说，这是我们做这个民宿的定位。12月3号。住村我们就来办公了，就整体就住在这村里，书记给我们找的院子，然后我们就住在这个实际的村里啊。当时那时候的条件还是比较苦的，不像现在条件已经好很多了。然后2019年翻过来之后呢，其实因为这是企业，我们走的正式的招投标程序，包括刚才书记介绍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1期的民宿院落呢，应该是19户，17套院子，其中包括2套住建委及交给我们经营的院子。这样的话呢，这17套院子呢，我们是完全依照政府规定的这种合格程序走了，村内的肆意两公开， 镇里的党委会、区长的办公会，最后有人走到农林产权交易平台去挂牌，挂牌，然后我们这个平台公司去摘的标，然后就拿到的是20年的使用权。 北京国资公司下属北科建集团与梁家庄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全面开发梁家庄村高端民宿的项目合作协议，并注资成立了帮扶平台公司，利用北京国资公司投资的3500万元，通过门头沟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取得了闲置民宅的经营权。这也是北京市门头沟区第一宗通过公开挂牌成交的闲置农宅项目，也是落实13号文件鼓励和引导农户将闲置房屋交由村集体统一通过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对外租赁的具体体现。 北京市第一例就是农村产权集体流转，这个到我们这个手里，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产权的基础和这个基石是比较牢靠的啊。包括因为这个基石比较牢靠，再加上我们动作比较快，我们从4月份施工，这个2个月就建完，包括民宿也是建了4个月之后，一期的就到阴历的8月15，也就是说咱们说的11，我们经营了7套，那时候是当年开工、当年建设、当年运营、当年实现收入，在2019年的时候大概实现了35万的收入啊。一过了10月1之后，天气一凉，山景一没有，这环境差很多了。为此之后我们那个变换了一些这个方式，在去年的12月份我们动手，然后就做了这个2400平的雪场，这个也是在书记的大力支持下修了水池子，就沿着河沟子下来之后，然后还搭的大坡道，弄得也挺好的，弄了1个多月，弄到1月15号才能完。弄完之后，然后就紧紧的推了10天，到1月25号过年前啊，我们民宿大概订了13套，就我们总共15套院子，订了13套，还有订年夜饭的。结果没想到这个疫情就来了，投资那个30余万的雪场，说起的也比较可惜的，反正是。然后一直到3月、4月份，这雪都化了。 我记得是我是初 2，俺媳妇儿做手术回来，我初 2回来的，这还入住呢。然后疫情全部退出，我们30号在这开的党员会，全体党员开会值班，疫情嘛，不是就把那个所有住民宿全推掉了。就是五一那天，就挨着那几天，由于疫情也降到3级了，那会儿啊，这不就运营了。现在我们还是2期，还有10多家还是正在签约，然后我们也走手续，今天测绘的也来了。 经过疫情之后我们重新恢复呢，大概是在2020年的4月份，这个还有赖于咱清水镇政府书记这边的支持，就是我们经过了清水镇那个旅游这副镇长带队的5个口集中检查，然后符合了安全卫生各个标准之后，5月1号正式开的。从五一开始，五月整体的是我们最累的这5天，因为以前没那么累过，以前只经营7套院子，这五一开始经营17套院子。然后人手呢，疫情又都没有完全回来，所以说我们等于是10个人经营17套院子。五一期间又是买房，而且疫情防控，我们还要给人送餐，非常辛苦，人均1天25000步以上，多的是35000步，你想得走多少？但是经过那个考验之后呢，接整体运营的这个10套民宿，接大的团队几十人的5、60人，因为我们那个满负荷15套院子，最多能接60人。就是一天，这样的话呢也都锻炼了一下，经过这个坎儿之后呢，然后就现在还都不错。6月份有一波小疫情，我们也停了11天，大概就是说从5月、6月到7月啊，现在到8月，大概也就3个月的时间吧。6月份还停了半个月，3个月的时间，我们大概收入不到60万，就50多万吧，接近60万啊，这样一个水平啊，有500-600人，最终呢基本的节假日是满的，然后都平常也有住的。 梁家庄村第一批17套精品民宿投入试运营，不仅改变了村庄的面貌，对于村民来说也迎来了新的变化。 我们这边尽量吸收这个村内的低收入户，像我们的管家都是村内的低收入户，我们6亩菜地用的生态菜也是村内的低收入户，包括那个大学生择乡回业，端午节招回来的。目前看村庄的活力变化显现了，而且之后回来的人是比较多了。尤其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给我的感受是村里边基本是老人，那时候可能冬天见的最多的就是仨老太太最多了。现在你看，不，你到中午到下晚你看看村口石磨盘聚集了多少人，还有孩子曾经跑来跑去的，而且给这村庄安的81盏红灯笼，然后就规划设计的这个大牌楼，镇里支持给修的路，然后墙壁画给画了20余幅，所以村庄的面貌 已经焕然一新了。 晚上的时候，我在村里，准备四五点钟就吃完晚饭了，然后人家村里好多人自己家里买了 KTV 就在唱歌。 确实是小康生活了吗？ 真是小康生活。 对对。 没啥事儿，这人村里人出去溜溜弯，走走，还挺好。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风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 曾经暮气沉沉的低收入村逐渐苏醒过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四面八方的游客来了，村里的年轻人也回来了。陈诚这个1997年出生的小伙子，如今就在自己村里的创意乡居民宿任职。2016年，陈诚从北京市对外贸易大学大专毕业，他先后在石景山两家酒店当前台服务员，如今回村当了民宿管家。从铺床叠被、清扫院落到接电话办理入住，他在这里是忙前忙后，如鱼得水。 一般一天你能像这样的电话会打几个？ 最近咱们新上了一个688活动，做活动的话一天能有40来个电话。 40来个电话啊、嗯嗯、那上午跟下午各打20多个电话的呀？ 也不一定，他有时候一天连着打，你就中午吃了一顿饭可能给你打5、6个。我说老耽误事儿了。 对， 一把教都骂了。 在村里面现在上班的人里面，就是大学生是特别少的。 总的来说，就村里的年轻人少。 是，年轻人少，年轻人少，就村里面没有活力嘛。像你的小伙伴，他们现在在哪儿上班的比较多呢？ 门头沟、石景山， 对，上班的会比较多。剩下也有是在大兴那边的，都有。 反正都是在市里边，对吧？ 对，他才没有会往回跑。那像咱们如果没有这些民宿或者芦笋基地这一类的话，在原来除了干干农活，就是护理，你没任何经济收入。你像现在民宿起来了之后吧。但是现在就是还没有很多的人回来，现在基本只有我一个。 刚开始。 对。所以说如果要是说都是本村的人，这事儿其实也就好干了。 那你会跟你的同学们分享吗？发小们会跟他们说你现在回村了吗？ 会啊，他们知道啊。 他们都知道啊。他们有对此有什么评价吗？ 他们是说想回来，但是还没有实际行动。还是在忽悠我。 那您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啊？在这边。 现在主要是负责前台运营。 前台运营具体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帮客人办理入住、预定、退房这一类的，就是。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上班的？ 6月26号。 没事，您坐吧。 没事。6月26号。 今年6月26号。 对。 来了之后感觉怎么样？跟在区里边是一样的吗？之前您是在石景山区上班是吧？ 对，它肯定是不一样。酒店的管理模式跟这边民宿，运营模式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像那边他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你负责哪一块就只管哪一块的工作。咱们这边的话，你就是说各方面你都需要去帮忙，因为咱们没有像他们那边那么规范的人手之类的。 对，就没有那么细哈分工。 对， 嗯， 所以说就是什么都得干一点。 嗯， 对， 这边属于轻大 工。那你觉得办公节奏啊，包括什么的，你觉得能接受吗？跟原来在市里面 差不了很多，就是说入住这一类的，基本上都是形式差不多、 嗯， 但只是说咱们这边会稍微麻烦一点。对，因为咱不像他那边有那么好的操作系统，也不会像他那边有专门的后勤人员来帮忙，需要自己去做。 您原来是这个村的人是吧？ 我就是个村的，就是说从上学开始就一直是在外边，然后每年会回来2到3回，去年回来过一次之后，然后。就是说能在家里这边上班也是比较心仪的，就回来了，这离家近啊。 对。那您的家人啊、父母啊，他们对你回来回乡这个事情有影响吗？ 他们其实也是比较想让我回来的，在他们身边工作呀这一类的都可以从他们旁边，他们天天看着我。 父母是做什么的？ 我妈就是村里的技术员，然后我爸就是不在村里，在顺义上班。 那够远的哈，顺义到这儿来。 对，他是隔一段时间也是回来一回、 嗯、 然后我妈是比较希望我回来，从外边她不是太放心，就是想让我从村里上班。 你是哪年的来着？ 97年的。 97年的，今年23岁了、嗯、 对。 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 那在这里你觉得能解决这个择偶问题，你觉得好解决吗？未来有什么打算？ 过年再说吧。 没有想找个女朋友过来帮助自己一块儿来建设家乡。 还没有。 好好好好，我们节目播出来之后给你做个征婚启事。 活力进线，至少大家进来之后就说不会像之前的那个孤寂了，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有活力了。但是后期呢，也希望就是说村内那时候也跟书记说，村内考出去的大学生呢，不管是大专还是大本，都尽量回来之后，这边能在自己的民宿产业，因为这个产业始终还是村里的。我们最后之后经过几年的稳定运营，然后把这个村内的人培养起来的话，这个产业还是要留给村里人来经营的，这个收益也全部归村里。 梁家庄村这里有一个特色的农作物叫高山芦笋。2018年，在驻村第一书记以及派出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清水镇和梁家庄村利用新开发的90亩土地，投入了334万元低收入帮扶资金，实施了高山芦笋的种植项目，采取村企合作模式，打造高端精品蔬菜种植基地。从土壤检测、项目设计、种植管理、后期采收，还建起了芦笋保鲜库。这里可以说是实现了农业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现在就到了哈， 爬过了一段山路之后，这就是芦笋种植园。这个芦笋名字叫高山芦笋，是说是适应这种高山的气候，还是？ 对，就是芦笋可以适应不同的种植环境，但是高山芦笋更为适宜，口感更好。这个芦笋是水果味儿的， 是水果味儿。 对，是水果味儿。 是这些吗？ 对，这都是芦笋。 这都是芦笋啊。 哎，还有吗？现在 还有，就是非常。 是吧，很 这个芦笋它是这个，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芦笋的种植园哈、 啊、 我相信大部分人看到这个都不认识是芦笋。 你看啊，这就是芦笋长高了，就跟茴香似的、 啊、跟茴香似的，没错。 你看它矮的，它这个 嗯， 像这种的，你看 啊， 这种的 啊，对，这就是那个芦笋芽哈。 对 啊， 可以直接食用、 啊、 可以直接吃。 像这个是长高了，这个呢我们吃的其实是芦笋芽哈。 对，一般呢是35公分之内要采，就是出口的标准是20公分，它35公分采了之后有一些边角料去掉，然后出口的标准是20公分。 嗯， 咱们国内销的呢基本是25公分的。 嗯， 就采完之后把根部一去掉，然后之后保持它25公分。 嗯， 这个营养价值可是最高的。然后其他的像这种的再长一长，这边花了之后还可以做芦笋茶，芦笋茶的味道非常好。 芦笋已经收割了，然后现在我们就等着它的这个花和籽儿了哈，再做茶。 对，芦笋的这个茶呢，加工的专门一厂家那个指导专家呀、 啊、 他们那个去年也是第一次弄做的芦笋茶、 哦、做芦笋茶， 但是基本呢、 嗯、 应该是采了这种的嫩尖儿，然后去烘炒、 哦、 就跟做茶的工艺 一样，做茶的工艺一样 啊。九月中旬左右去采，这个营养啊、嗯、还有从味道口感上可能是最好。 就是说咱们是6月份产这个芦笋，9月份呢、 嗯、 还有一波成熟，还有一波收获呢，收获的是这个芦笋茶、嗯、你看这就是，这是属于刚长出来的芦笋是不是？ 对，刚长 的。嗯，拔了可以做菜用哈。 对对对 啊、 嗯、他们拿那个，他们是专门有那种刀，然后就长高30公分左右，然后拿刀一削，今天采的这片、 嗯、 明天采那片、 嗯、 这个后天采那片，然后大后天的时候这片又长出来，又可以再采， 又可以再采。 对，所以说它的芦笋的产量是非常高的， 产量还挺好的， 只要这个雨水够，滴灌的够，它布的都是有机肥。 对、 嗯、凭借着高端民宿和高山芦笋这两大拳头产业，梁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肖青海表示，下一步村里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精做细民宿、精品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农户不断增收，集体经济逐步壮大。在未来，南果梨、奇异梅等也都会成为村民新的发展致富之道。 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节目监制白刚，本期节目采编葛文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冬奥，